6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以下是广告时间。这是一份让所有人惊喜的珍贵大礼。4月19日至21日，隔界党身高将再次归来。隔界党身高每年9月初9重阳节取水，一年熬制一次，制成的膏瓷滴水成珠，一拉成丝，还能引药下行。这是一份让所有人受益的珍贵大礼。4月19日至21日，隔界党参膏将推出优惠大礼包。隔界党参膏大礼包含隔界党参膏20盒，特别加送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第二重健康大礼，赠送姜红茶20盒。隔界党参膏最后机会，先定先得，定完为止。由于隔界党参膏各地配额数量有限，参加活动请提前报名预定。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中医讲学人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 嗯，徐主任，嗯，您看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 是 您看这听众朋友盼望已久的大补元阳治法是终于到来了。 嗯， 不知道您现在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 我现在的心情啊很复杂。 嗯， 这种心情呢就像是亲人回来了， 嗯， 但是呢马上又要走，而且呢是再也见不到了， 哦， 就是这么一种心情。你看我跟我侄子在西藏相认之后，因为我们之间呢达成了共识了嘛，他把西藏的这部分100坛的药赶紧联系广西百奇药业做了灌装。那么在忙活完了这些事儿之后啊，前天的时候我的侄子呢终于时隔32年从西藏再次回到我们家旧居。我领着他去了大补元阳治法的那个后院，在那个已经封盖了的老井旁。在这儿呢不仅让我想起我侄子他在小的时候9月初9取水的那个场景。那会儿啊他跟我的女儿虽然还都是7、8岁的孩子，但是呢也已经懂得要帮大人的忙。但是呢这俩孩子又不断地在给我们帮倒忙，也闹出了不少的笑话。这些笑话呢也给我们这些劳累的大人们倒是也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嗯， 那会儿啊看着一个个炮制药材的大药缸，还有药碾子熬膏的大锅，一幕幕的场景真的就不断地浮现在我眼前。我总是说呀，这人老了他特别爱回顾，回顾以前的那些个事儿。那么我们说回顾过去200多年大补元阳治法，它实现了中医治病的非常规的方法，它在去病强身长寿上带给我们无数老百姓希望和惊喜。我在嫁过来之后 就开始跟随我的公爹行医。我公爹第一次给我讲这个大补元阳治法。公爹说呀，在他小的时候也是一样，只是看着每年不断有人来到堂口讨要什么老方，然后呢就看见大人们呐，拿出来一罐子一罐子的膏来给他们。公爹说他第一次见证大补元阳治法是在他跟着他爷爷行医的时候，那是1927年的一个冬天。那会儿呢，有一个军团长突然中风了，经过圣经医院的英国大夫诊治之后，病情略有好转，但是中风这个病啊，还是留下了后遗症，说话说不清，左半拉身子这运动就不行了，偏瘫呢，喝水呢发呛，大便呢3天没有上厕所。这个家人呢就通过来宾和家里探望病人的那些宾客就了解到咱们家了。座上的宾客就跟他们家讲，这是一个传承下来的中医，看病很厉害，所以呢就派人到了我们家。那么他就领着我公爹来到了韩公馆，一看这位军长啊，年纪不大，40来岁，躺在床上是双目紧闭，牙关紧咬，不能言语。那么就伸手切脉，发现病人的脉沉弦，脉细而软，按之欲绝，微脉极软而沉细，沉者重按至筋骨才能感觉得到。这种脉象说明这个人的元阳之气将绝。再看舌苔，舌质淡红，苔呢薄腻。再看看这个病人呢，是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好像就是一个植物人。那旁边的丫鬟佣人都伺候着，老婆姨太太呢都站在床头是哭哭啼啼的。诊完脉好长时间没有说话，那么在一旁的副官他急了，掏出枪指着说，你要是治不好军长的病，我毙了你。但是这个人有所不知啊，咱们家自从传承以来就立下一个规矩，不媚官，不嫌贫，不畏权，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你穷的富的，你当官的，在我们医生的眼里你就是一个病人，一视同仁。所以呢头都没抬一下，在一旁军长的老母亲赶紧把副官给拉一边，赔礼道歉。那他就问呢，这病人发病前他是不是经常熬夜？病人的老婆接过话说，我家老爷2个毛病，一是好赌，那是通宵达旦，第二个就是脾气大，这回得病啊就是被上头训斥，自个儿呢觉得受了委屈了，又发泄不出来，所以就一直憋在心里，这不一股火上来这就得病了。听了之后点了点头，心里有了数，就用手摸摸患者的四肢，四肢冰凉，脸色呢恍白，这显然就是元阳耗散过重啊，久欲化火，再加上呢平时操心过度，形神失养，以致阴血暗耗，虚阳化风，扰动所致的中风。就拿出一根钥匙，从病人的脚底的脚跟迅速地经过脚心的涌泉穴，往脚尖的方向这么一滑，发现病人的脚微微地动了一下，回过头就问我公爹。我公爹那个时候啊 还只是一个小伙子，让公爹也过去诊诊脉。诊完了就问他怎么看。我公爹诊完脉，这心里有些害怕，拉到屋外，小声地说，爷爷，我摸他这个脉象，阴阳即将决离，这人啊恐怕来日不多，我想啊咱们还是别治了，这万一治不好，这肯定得掉脑袋，您没见着刚才那个副官连枪都掏出来了。对我公爹说，真正的大医之人是在治病的时候，纵使面前有千难万险，有万丈深渊，这心里想的就是如何救命，这样呢你才能成为大医。那公爹说到这儿，他就跟我说这句话，对他一生的行医来说触动特别大，跟他讲这个病人虽然有阴阳即将决离的脉象，但是通过足底反射来看，体内的元阳之气还未尽，也就是说还有一线希望。但是他这个病，你用药就像是要救活这个快熄灭的小火苗，用力过猛了，火苗呢立刻就灭了，你药力要是不够，又像是隔靴搔痒。所以呀，就跟我公爹说，你要记住，万病不离元阳，凡是遇到百病不治之时，就是在病人最后无可救药的情况下，都可以用大补元阳的治法试一试。于是这就派人取来大补元阳治法当中的这个药，用干姜红茶做好药引子，化开20克药，就给病人服下去了。第二天一早啊，病人眼睛睁开了，哎了一声，然后就说了一个字儿水，然后就用手指了指床头的茶杯，想喝水。病人的手脚发热了，他说整个身体呀，像蚂蚁在上面爬，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身体在那儿比划，就是说身体上有东西。就说病人中风以后，他的经脉已经闭塞，这全身蚂蚁爬的感觉正说明元阳之气通行12正经，病人四肢他能屈伸了，能说简单的词句了，之后病人能站起来，能慢慢的走动，这说明啊，这元阳之气已经回到他的12正经，又经过元阳之气的循环，病人周身气血也逐渐的旺盛。之后正好呢是过了数九，北方的谚语是怎么说来着，九九加一九， 黄牛遍地走。 哎，对，就这话，九九加一九，黄牛遍地走，这就说明这会儿呢已经是开春了。而这军长也能在这个时候他能处理简单的军务了。所以后来公爹就跟我说呀，这个就是他第一次亲眼见证了大补元阳的这一治法，能够让脑中风后遗症这样本来已经枯萎的生命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其实这个在临床上它也凸显了大补元阳的治法确实是走了一条捷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像很多的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本身呢他行动不利，语言也不利，说话不利索，甚至有人说不出话来。或者呢有些朋友他出现了严重的偏瘫，如果是常规治法用汤药来治疗，很难 一次次地进行复诊，而且对汤药来说也不好服用啊，因为那会儿呢都是要自家煎药。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大补元阳治法的优势它就体现出来了，一口膏满是药物的精华，很顺利的你就可以服下去，而且呢是从元阳之气这个根儿上来治病。元阳之气我跟大伙儿都讲过啊，它镇守阴阳气血五脏六腑及一身之气，那要是元阳之气足了，阴阳呢自然平衡，气血呢自然顺畅，身体当中没了毒啊瘀啊虚啊这些个治病因素，那咱们的五脏六腑就会回归到正常，那这病自然它也就没了。所以呢这是捷径。那当然在过去的200多年里，大补元阳的治法它在强身上带给了很多人惊喜，甚至有些惊喜啊都让我们的大夫感到意外。 嗯，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事儿啊，在医案第11卷有那么一个病人，女性，是北京市卫生学校的教员。2001年她那会儿是33岁，因为在她身上出现了多吃多喝多尿的三多的症状，上北京一家医院去做检查，是饭后2小时的检查，尿糖两个加号，那么口服葡萄糖糖耐量的试验，2小时之后血糖呢在180毫克，并且糖耐量试验的初期糖耐量的曲线上升显著迟缓，那么在排除了内分泌系统和肾病之后被诊断为是原发性的二型糖尿病。诊断出来之后，大夫呢随后就给予病人正规的胰岛素等降糖药物的治疗。在排除了内分泌系统和肾病之后，诊断结果呢就是原发性的一型糖尿病。那大夫呢随后就给予这位患者呢正规的胰岛素等等降糖药物的治疗。到了2011年的7月份，这个病人呢因为一个多月以来他白天几乎是半个小时尿一次尿，那夜间呢就出现了尿失禁，但是呢在他身上没有尿糖尿急血尿发热等等症状。然后呢他又去了这家医院检查，那么泌尿科的大夫查体的结果是什么呢？心肺正常，腹软，胃触及肿物，按压腹部自述有尿排出，尿常规检查呢尿蛋白微量，白细胞呢是18到26，红细胞呢是0到2。这会儿呢医生就怀疑这个患者呢是糖尿病并发了泌尿系统感染，于是呢就给予了大剂量的抗生素的治疗。之后这个病人的尿频尿失禁的症状没有减轻，那病人呢一看没减轻，那又去这家医院复查，那么泌尿科的大夫再一次的查体的时候，在耻骨联合上缘触及到大约10×8公分的肿物，而且是质硬，无处疼啊，就是你摸无处痛，就是你摸它不疼也不活动。那么肛门指检的过程当中，在前臂可以触及到肿物，然后呢就马上把它转入妇科门诊。那妇科的医生呢就发现这个患者他的盆腔呈那个冰冻状，子宫颈呢呈菜花样的改变之后，随后就做了活检， 那么病理组织学的诊断啊，就是医生的诊断呢，是宫颈糜烂，而且认为糜烂的位置已经很大，这个人又合并糖尿病。大伙儿知道糖尿病患者有的时候真没法做手术，然后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另一家医院。那么医生一看这个情况，就跟他讲了，你可以尝试做子宫全切除手术，但是危险性非常高。那么到了2012年的12月6号，病人呢，他来找我治疗。我一看这个病啊，在大补元阳的治法当中，还真有类似的一案。这种糖尿病并发宫颈糜烂的病，在这个传统中医当中叫什么呢？叫消渴倒开花啊，这个名字我相信啊，我们收音机旁很多的听众朋友你可能都没听到过。但是呢，这种病在很多的古医书当中是都有记载的，治疗很复杂。于是呢，我就在我们家的医案当中找到了前人用大补元阳治法的一个医案，这个让我信心倍增啊。于是呢，就给病人采用了大补元阳治法，让他每次以干姜红茶做药引子，化开大补元阳这个药进行送服。而且我也原封采用了我们家祖辈前人的治疗方法，没有更改医案啊，直接用这个方法进行治疗。我让病人呢去中药铺买枯矾，碾成细粉，用药棉蘸着塞入到宫颈，每天换一次。这个做法呢，就是让宫颈的伤口啊赶紧愈合。那么这个病人呢，他用了我这个治疗方案之后，过了十来天，病人又来了，他就跟我说，大夫啊，现在这个血糖还是没有下来，有时候还是高。我很无奈，我就跟他讲，你现在是在保命，你还看什么血糖啊，你继续用药。病人呢就回去了，差不多两个月吧，这个病人呢又上医院去检查了，发现那个肿物啊减小到5×3公分，致软，哎，刚才我说的是致硬，这回检查致软无触痛。那么之后元阳之气通了百脉，他复查的时候，他的宫颈跟盆腔都正常了，而且到这个时候他的血糖也平稳了。那么让我意外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人之前他的眉毛几乎全部都掉光了。而一个大周天之后，这个病人的眉毛又都长出来了。还有一个让我惊喜的是什么呢？这个病人呢33岁，查出糖尿病的时候他就没再敢要孩子。后来呢又出现了糖尿病并发宫颈糜烂。最好最好的情况就是能保命，但是也是子宫全切除。那要是做了这个手术，你就是说你再想要孩子，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就跟开玩笑一样。就是没有想到在14年病人惊喜地告诉我她怀孕了。她就来问问我可不可以要这个孩子。我看了看他的产检的检查结果，我给他查了体，我就跟他讲，你的宝宝很健康，你可以要这个孩子。第二年病人生下了一个7斤7两的大胖小子。所以这个事儿啊，对我们大夫的触动都是很大的。另外在临床上我发现很多糖尿病人，他在治病的时候只是一味着盯着自个儿的血糖的高低，用血糖的高低来评估自个儿的治疗效果。这一点我要告诉大家是极其错误的。 糖尿病人年在确诊三年以上，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并发症。由于你的大小毛细血管硬化程度增加了，所以在你的身上，肾病、心脏、眼睛、脑血管以及五脏六腑等等等等，它都会逐渐出现相应的一些问题。你这个病得的时间越长，那么这个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加重。我跟大伙儿讲，糖尿病人最终不是死在血糖上，而是死在并发症上。所以大补元阳治法治疗糖尿病，首先治的是最危险的并发症。你元阳之气足了，最先修复的是已经对生命构成威胁的、已经严重受损的器官。所以呢，你不要把目光只是单一的放在这个血糖的高低上。我跟大伙儿讲，在我们家对糖尿病的治疗案例当中，大部分糖尿病人是能治好的，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比如说先天遗传因素很强的一型糖尿病病人呢，也是可以带着高血糖生存。可能大伙儿就在想啊，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就是告诉你啊，即便你的血糖比正常人高一点，但是啊，不当吃不当喝，你舒舒服服的活到八九十岁的人，那是大有人在。可能有人又问了，为什么呀？因为元阳之气足了呀，它修复了你的五脏六腑，你没有出现并发症，那你就可以带病长寿。所以这个就是大补元阳治法的大智慧。大补元阳治法确实能够实现强身。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感谢有关部门的支持，能够让这个方子传承下来。 嗯， 好了，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呢，就先跟大伙儿聊到这儿。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那也要提醒大家伙儿啊，那如果您需要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取得联系。那也请徐主任先稍作休息。 以下是广告时间。这是一份让所有人惊喜的珍贵大礼。4月19日至21日，隔界党身高将再次归来。隔界党身高每年9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熬制一次，制成的高瓷滴水成珠，一拉成丝，还能引药下行。这是一份让所有人受益的珍贵大礼。4月19日至21日，隔界党参膏将推出优惠大礼包。隔界党参膏大礼包含隔界党参膏20盒，特别加送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第二重健康大礼，赠送姜红茶20盒。隔界党参膏最后机会，先定先得，定完为止。由于隔界党参膏各地配额数量有限，参加活动请提前报名预定。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徐主任呐， 哎， 我太激动了。哎呀， 你好，你好，请讲。 哎呀，徐主任呐，俺家老头嘛，我尽快，时间关系，尽快跟你说吧。 啊， 老头那什么，身体太不好了。 啊， 啊，他一体多病啊，他我就跟你说，他现在最近吧，他就是今年得这个脑血栓，就是伴有脑出血的。他那是正月15嘛，正月15的晚上，哎呀，10点半开始发病，完是吧？4点半完事之后吧，我就给孩子打电话嘛，孩子来了之后。找的那个120嘛，完事干哈，孩子一看也不行啊，赶快找120，完11点半折腾到医院，完了也没错过这家时间嘛，徐老师，是吧， 对， 完了后来后来就干哈，到医院就是他已经就是昏迷不醒了，完了后来就是在那个重症室嘛，完了监护了几天，后来现在来医院也就住了9天，完回家之后他就干啥玩意儿，哎呀那半拉身子根本就不能动，一直也不能动，哎呀完了现在有一天吧，8月14号那天，完了后来上院呢，完事我心里坐着哈，扶着那个那车那把手，不说啥他一动他就没动他好，完了就坐着底下的他左侧不能动嘛，胯骨又底下折了。 哦，又摔了一下， 完到医院，完了医院大夫不给他做，他说的医院大夫说的那个骨折嘛，做了完是干啥，他心衰，他有那个糖尿病，完了人家不给做，完了就回家静养，养到现在他那干啥的嘛，他那腿不能动，完了现在稍微能打一点弯，完了现在特别的木，他那块是木，是骨头， 多大年纪了？ 他今年72嘛， 72，医院一般这种年纪要是一体多病的话手术没法做，再加上本身有这个糖尿病啊，那他这个手术就更没法做了，因为做了以后呢，他这个皮肤啊，他的自愈能力很差，糖尿病患者就怕弄破，对不对？ 对呀、啊 所以他这个手术肯定是不能做啊，做了对于大夫来讲他那儿的风险呢就是太大了，风险太大， 就是这个意思，那个他还有三高， 像他这个病的治疗呢就是比较棘手了，那我个人建议呢咱们提升元阳之气的这个方法比较好， 举水呢，我给他用呢，但是这量我掌握不好，完事那天一开始我给的是平手，完了后来我就，哎呀，完事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别给他那么多， 因为第一他这个一体多病，第二他年纪很大，那么你用的时候呢就慢慢来，不着急，用下来情况怎么样？ 用下来我就觉着他那个那半拉身他不凉吗？现在觉得热乎了 啊，气血通了开始， 他那个手吧，原先就像鸡爪似的那么扣着，现在我还能伸直了 啊， 完另外 反应了，有反应了， 完了我觉得他这条腿吧也热乎了，这个脚吧，也不那么特冰冰凉的，完另外他便秘嘛，也好多了，原先他便秘呀、完了都得抠啊，女人呐， 哎呀受罪， 便秘便秘也好多了，完事那个大便呢也省不少劲儿，完事吧皮肤瘙痒啊也差了，他还皮肤瘙痒呢， 皮肤瘙痒跟他的糖尿病有关系啊， 好多了，完不那么痒的，完了料嘛，我觉得就像徐主任所说的哈，就像那个浓茶色似的哈，我现在我觉得它好像淡点儿的， 小便淡点颜色， 颜色没有那么个啥，哎呀，原先的越来越色儿越浓啊，我说这怎么回事呢？我觉得现在淡多了， 淡多了，用的情况不错呢。他现在这个骨折这个问题呢，我给你一个方法， 好。 这个方法呢就是咱们外用、外用 我给你一个酒、这个酒 这个酒里头的药呢可真的是不少 有小茴香、川芎、水蛭、骨碎补、生姜、鸡血里、甜三七、杜仲、徐长卿、 啊，还有千层塔、鹿角霜、红花。你呢，用这个白酒啊，把这个药呢，差不多得两斤酒，我估计啊，一斤酒可能泡下去就没有酒了。你找一个那个长口的那种能密封的那种瓶子啊，把它泡半个月。泡半个月以后呢，你就拿它来涂在它那个摔伤的那个外头。让这个药呢慢慢透进去。知道不？透进去啊，透进去，通过这样的方法呢来让里头的骨头呢长好。 它能长上。 哎，能慢慢长上。这个方子你回头打电话，过半个小时打电话抄就成啊。 好。 好嘞，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徐主任。 哎，你好。 你好。 哎，你好，请讲。 我每天听你的那个广播 啊， 我觉得你是很好的医生。 哦，谢谢。哎，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呢？ 好啦，我就是一个79岁的老人。我现在就是我的儿子啊，53岁了。他10年前。就因为高血压、脑溢血，就留下了这个，左腿，不能走路啊， 不能走路， 活动不方便，现在呢，就是我在招呼他，因为他，吃饭啊、洗澡啊，在家里还是能够动一下，但是出去就要坐轮椅。 出去得坐轮椅， 半自理咯。 半自理， 我就现在就在退休以后就就一直就招呼他吃，给他买菜啦， 炒 饭给他吃啦。 所 以我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啦，我就在广播里面听见，您用那个救治了很多这个。脑溢血后遗症嘛，中风后遗症的病人是吧？ 效果还是不错。 他们吃了以后，不能够走路了，所以我就对这个抱很大的期望。我想通过福林的这个，能够使我的儿子，能够下去，能够走路，就生活基本能够自理，这就是我的愿望。就不要我这个老母亲来招呼儿子了嘛，是吧？我是长沙人，湖南的， 湖南的， 我都没有来，没有到北京来，没来招呼他，因为开始的时候，他就没有人照顾嘛，爱人要上班，女儿要上学，他还要搞饭吃，是不是啊？可能就是吃药也不干食啊什么的了，可能病情又加重了。最近3年的话呢，我就到北京来了3年了。我又对北京也不熟悉。我就是给他买一些那个通血管的保健品呐、给他吃了。现在呢，就是血压，基本上能够控制在这个119左右。生活也给他调整了、生活有规律，饮食呢、也尽量的给他清淡，就是这样的啦，但是就是他有一个坏毛病，他就不愿意吃药，对，因为他开始得高血压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血压高一定要吃降压药了。他不吃，他就没关系，没关系，不吃 啊， 就一直不吃，所以血压了，就多少嘞？他中风的时候是290的150嘞。 这 血压那么高， 吓人了，这血压是吧？ 对，就中风了，就脑出血了。脑出血以后呢，就落下了这个。 腿不能走路的后遗症。 嗯嗯， 我就是因为这个儿子是吧，他就不愿意吃药嘛，就是闻的那个中药味他都是拒绝的，都不吃的。但是这个又很好， 也很好吃 的， 对， 是不是？ 对， 甜的又治病，所以我都很高兴。 嗯， 我都是怎么给他吃的呢？ 嗯， 我就是每天早上给他煮稀饭吃，就放在那个稀饭里面给他吃。 嗯， 现在就吃了，可能只剩一次的量了。 嗯，那现在， 可能明天吃了就这一瓶就吃完了。 啊， 吃了以后的话呢，还是有变化。 哪些方面有变化？ 我观察他，我观察他的话呢，就是这个走路是啊，那个脚啊，没有原来那么硬了，根本就拖不动了。 啊，原来硬邦邦， 现在都现在就好像走路快一点了， 快一点了。 就是左脚啊，左脚能够夹得起来一些了。 左脚 就走路好一些了。 啊，走路好了。 再一个嘞， 嗯， 就是吃饭啊， 嗯， 吃饭他一直口味还是很好， 嗯， 但是吃得很慢，而且的话呢，还有一点呛，就是吃点汤就呛了，呛的就是喷了一桌子， 喷一桌子。 我发现他最近的话呢，他吃饭快一些了，还有呢，就是说话，他说话呢，原来还是很好的，就是正是您说的，他说，发病以后没有通过这个治疗嘛，可能又复发了不？他原来讲话很好，后来都讲话不清楚了。 越来越不清。 我发现他最近的，最近讲话，一个是喜欢讲话一说一些了，原来就坐到那里总是不做声，总是不做声， 不吭声。 现在也喜欢讲话一点了，而且呢也讲得清楚一点的。 这还没有完全吃完，还有一次， 对不对？ 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是药，这个吃了就是，确实还是不错，就是有改善嘛，是不是啊？再一个，他原来吃饭的时候就可能是有那个，总是喜欢咸呐，总要点咸菜呀，才能够吃。我看他最近的话都没有要咸菜了， 他没有要咸菜， 他给他什么菜他就吃，而且食欲也很好，他都吃的很多，而且不要求要那个什么咸菜呀，什么老干妈什么的，他都不要求要了。 不要求了， 食欲也有改善嘛。我呢就是没有按您的那个按时生吃，因为他做不到这个儿子，他就是倔，他不倔的话也不会得这个病，也不会脑溢血。 我跟您讲， 我觉得 那为什么一剂药，也就是一小瓶药，你儿子没吃完，他为什么就有这么好的这个改变？这些年来从来没有，从能走路到不能走路，从之前还能说话到不能说话，到现在啊，腿脚提起来点了，吃饭速度提升了，他这个变化是在于哪儿呢？就是我们讲很多的病症是跟人的元阳之气有关，人的元阳之气啊，如果说不足的话，人会五脏六腑都会出问题。所以我总是讲，人之有生，人活着就是赖这个元阳之气，元阳之气它镇守人的阴阳气血，能去五脏六腑，一身之气它维系咱们生命活动。就是之前你们用过很多的药治疗它就不见效，我讲了，我说您呢听我这个中医讲学，您是听进去了，并且给儿子也买到了，是不是？那么就这两天在我们的内心有一种什么想法？我这儿子病的康复有希望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呀？ 对， 是不是？ 对， 为了您儿子这个病情的这个加速啊，我建议啊，你儿子还得做一些相关的穴位按摩。穴位按摩，您有纸笔没有啊？ 纸笔呀， 你能记吗？能记字吗？ 能 啊， 我拿笔啊。 啊，你拿个笔，我告诉你三个穴位啊。 好， 这三个穴位呢是这样，叫阳溪穴。 阳溪。 阳溪穴。第二个呢叫尺泽穴。 尺泽 穴。 第三个呢叫上廉穴啊，这个三个穴位针对他半个身体不方便的。 好 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好，哎呀，您是徐主任吗？ 是，我是徐桂英。您好，请说。 哎呀妈呀，我和你谈上话了， 您有啥？您说啊。 我告诉你，我呀，我83了。 是吗，老大姐？ 我老伴84了。 啊。 我老两口子都多病缠身呐，吃了半辈子药了。哎呀，我说今天我和你介绍一下情况。我呀，现在我不敢怕上当啊，我这钱花老了。 怕上当。 我呀，大便干燥多少年呐？都干燥到什么程度了？那都用手抠在水里头。 哎呦，这受罪了。 哎，咋子呀？那最糟的就别说了。我大便干燥，他大便干燥，他更大便干燥。 你老两口啊，一个锅里搅着吃饭，生活习惯一样，有的时候啊。哎，咱们时间长了得的病都差不多，是不是？ 对呀，我不是差不多了。我老伴病可厉害呀。 老伴病厉害。 我先介绍我的情况啊。我大便干的现在不算干燥了。自个儿能变出来了。 哎呦，太好 了。我都脱肛了，就是。 哎呀。 完了，吃完以后我就好了。我就吃完这不算干燥了，我赶快就给你们打电话。打电话完说。哎呀，我说我正想见徐主任呢，我这怎么也说不上话，把我急的。 你这电话是难打进来，是比较难。 我和你介绍一下，我糖尿病啊，37-8年了。 37-8年。 37-8年了，糖尿病，完了后还得一脑血栓，完后又得了什么那得双下肢血管狭窄，双下肢啊。都要不行， 血管堵了。 里头还有斑块。 还有斑块。 脚麻呀，脚两脚今天麻呢。因为吃这药以后吧，就好像都要减轻似的。 都减轻。 但是走道也不行。 对， 但是这我有希望啊，管那个呢。 是不是有希望了？啊。 我和你介绍一下我老头啊。 好，您说。 我老头8个月前。搁外地就喊我，我出去不越喊声越小，我一看站着不行了，我赶快跑邻居了，把急救车叫来了，我回来就坐地下了，坐地下我不行，马上搁急救车拉到医院，到医院抢救14天，两个礼拜多了还不用待，在那嘎待的时候，他说什么程度呢？鼻子下管不会吃饭，是那个胆囊疼的还不得了，完了也得下个管，完了前列腺吧，撒尿还不会撒，前列腺炎呢， 前列腺炎 那也得下管，下了管到2礼拜一个时间不能多待，我说这咋办呢，就多待了一天也不行了，我们就回来了，回来就买个床给他这两边都搭了上管，完了喂他。就有一个缺点，不会说话呀，说话听不懂啊， 听不懂，那他也急， 半身的右边俩呀，由脑袋到脚到手都不会动了，哎呀，这咋整哎，我都急死了。 老伴儿之前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有问题吗？ 有，以前血压高，以前他得过心脏病 啊。 他还有腿，还有那个大包那啥肺病啊，20多岁就有 静脉曲张啊， 哎，对，静脉曲张 啊， 20多岁就有，现在80多岁还有呢 啊， 所以这些事儿啊都影响他呀 啊， 就是他第一次得病还在单位老太太打了不行了，完这时候就给整医院去了，连一个小时都没有。 其实呢，我跟您讲啊，我跟您讲，您听我说， 您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哎、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在年轻的时候就不是最好。不是最好以后、哦、到年纪大了以后呢，我们说这个血液的代谢无序，在中医上讲它就形成了瘀。那么瘀在这个腿上，下肢静脉曲张，对不对？瘀在心脏，那就是什么呢？心梗。瘀在大脑，那就是脑血栓、脑栓塞、腔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插管子它解决不了这个血液代谢的无序和形成瘀的这个状况。要你要想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中医上讲它就是要把人的这个元阳之气要给它补出来。老伴儿这个情况啊，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告诉你，我不知道你咱最后的一百坛你们啊、 哎、 老伴儿这个情况你让他用上他 呀,、 哎、呀 吃饭呢、啊、喝水呀、啊哎、就不那么难了啊、 哎、 蹦两个字儿能蹦三个字儿能蹦四个字儿了，慢慢就好起来了，知道不？ 现在他说话我不明白。 嗯，会明白，您听我这话会好的，但是我跟您说不要着急，剂量不要大、 哎、 剂量不要大，别心急吃热豆腐、哎、一天吃三回用不着。早一回、 哎、 晚一回 啊啊，好嘞 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这是一份让所有人惊喜的珍贵大礼，4月19日至21日，隔界党身高将再次归来。隔界党身高每年9月初9重阳节取水，一年熬制一次，制成的高丝滴水成珠，一拉成丝，还能引药下行。这是一份让所有人受益的珍贵大礼。4月19日至21日，隔界党参膏将推出优惠大礼包。隔界党参膏大礼包含隔界党参膏20盒，特别加送8盒，共28盒药。额外再赠送第二重健康大礼，赠送姜红茶20盒。隔界党参膏最后机会，先定先得，定完为止。由于隔界党参膏各地配额数量有限，参加活动请提前报名预定。咨询预定专线：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